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着我来，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？离开后，时间努力说服我，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。 其实都

给你，所有光彩只为你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飛んでゆくよ、風が吹いて。

实慢慢发现，想全心学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掉在一瞬间。 草原，再看一眼湖面满云烟，再看一眼背着到南苑，来时路远离家难免，再多看一眼三更湖梦，少年窗飞起烟，旧巢可言，先来一首新笺。额尔古纳的水依旧是清甜，饮别了春深，又别过十年。往来都擦肩，归途蜿蜒，雨中那纸鸢，儿时手中线，我会漫天，却不敌时间。

焦躁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全裸，不知生活。 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，

酒馆里谁比着眼，走在没有心过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倒帘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这悲喜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逢，